希尔达， 你离我远一点。 我不会伤害你的。等一下。 不要，你管我的事。 求你了，请听我解释。 你现在能说话了？ 我一直都能说话，只是你刚刚能听得懂。现在你也是巨魔了。 我才不是什么巨魔呢！ 我不是说。 希尔达的床上， 爸爸。 啊！ 是的，我说过了。我做好早饭，走进屋，他就在那里，但希尔达不在。除非，你不可能是希尔达，你说是不是？ 鉴于你最近与巨魔的密切接触。我觉得这可能是被调包了。 被什么？ 交换，一个变成人类样子的巨魔孩子把希尔达给换掉了。 等一下，你就是出现在山里的那个小巨魔，我现在已经认出你来了。可如果你在这儿又是这副模样，就是说希尔达一定……我现在已经糊涂了，就是这里对吧，芝芝？我们逃出来的地方。 那么这里不是应该会有个洞吗？ 我们光站在这儿是找不到的，四处去看看，注意一下。爸爸， 爸爸， 哦，这里有好多巨魔呀。 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 没错，现在有几个了？应该有12个。好的，做得很好。嗯，从这里往 安全巡逻员。 往回走。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早上好。 哈哈，早上好，早上好。你挺不错，呜、哦，很高兴见到你。哈哈哈 我们都看到了山上的火焰。你们也一定都听说了关于巨魔突然增多的谣言，而我想让大家知道，我听到了你们的担忧，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宣布，日落之后，所有一切在高墙外的活动将全部被禁止。 什么？ 什么？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次保证，安排一名男性或女性守护我们高墙沿线的每一座高塔。同时，现在也开始招募姚钟灵志愿者。好的，你来问。 谣言都是真的吗？ 我们有受到攻击的危险吗？ 这个当然有。不过这也是我来的原因。我的人正在外面，把巨魔的石像全部掩埋。不止如此，我们还为长期不定时出现的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向各位展示我们全新设计的巨魔破坏者可移动光炮。请大家想象一下，一支由他们组成的队伍足以保证城市每个角落的安全。 队伍，长官，你知道我们只有这一台巨魔破坏者吧？ 他们可不需要知道这个。我的市民们，请大家放心，你们的安全我全权负责。 终于有人能出个好主意了，有阿尔伯格保护，我真的觉得安全多了。 我跟他一起困在山上时可没觉得安全。 当然不安全了，那么多巨魔都围着你呢。 我们当时很担心的，宝贝，他们的确把你们安全送回来了，是不是？ 你要到哪儿去？我们说了你今天不用去上学的，你忘了吗？ 我宁愿干点什么也比看一整天这破节目强。 你来了， 还不是因为我爸妈啊。 你也一样，我只是希望一切都能尽快正常起来。 你的腿怎么样？ 还有一点疼，不过已经好多了。 没看见希尔达吗？ 他和他妈妈发生了那么多事，我们可能不需要休息，不过我想他一定需要。走吧，咱们去上课。 好了，同学们，非常抱歉，我们学校今天的常规课程已经被取消了。不过我们有位访客，来自特洛尔堡安全巡逻队的塞尔比警官。 你们好。 他带来了一盘录像带。 巨魔，恐怖吓人，残忍嗜血，最喜欢吃人肉。不过他们真的有危险吗？有，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牢牢控制。 哈尔格里莫老师，哈尔格里莫老师， 弗利达， 那上面说的不对，巨魔们才不会吃人肉呢，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蔬菜 和裤子薯片。 请你先看完录像，然后再发言好吗？ 巨魔与人类天生就是敌人。 我们不是天生的敌人。 弗利达，别说话。 历史悠久的高墙和最近安全巡逻队员的努力，都保证了特洛尔堡一代代居民们的安全。他们保持警惕，并在每一个危急时刻都能做到抢先一步，但这一切并不容易。第一个来到这个山谷的人类常常遭到凶残巨魔的攻击，如果没有这样东西，我们的祖先或许就无法生存。特洛尔堡的象征，一个简单的钟灵。如今，在安全巡逻队队长埃里克·阿尔伯格的领导下， 你不能关。 哈尔格里莫老师，请恕我直言，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这里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巨魔根本就不是吃人的疯子， 我爷爷就是被巨魔吃掉的。 不可能， 他们是恶魔。 他们不是，我太奶奶就养了一只在她的花园里找到的巨魔。 是啊，可能他就是长大以后吃了我爷爷。 他没有。 同学们， 我爸妈说他们会偷小孩， 才不是真的呢。 你是说我爸妈会说谎了？ 我是说你是个笨蛋。 听我说，你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住在特洛尔堡，你们听说过真的有谁被巨魔吃掉吗？你们不该坐在这里听这些谎话，我就不听。啊，居然把代数课取消了，就为看这个。 我们已经找了一整天了，是不是一直在原地转圈？ 我觉得没有啊。 但是我们怎么一个洞也没看见呢？它就在里面，我知道，可我们就是钻不进去。啊呜！ 打扰一下，我说这位女士，你那里没什么事吧？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这么晚了还在高墙外面待着不安全呢，女士，尤其你还带着孩子。能问一下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吗？你还不知道宵禁的事吧？ 宵禁？哦哦，我们正在寻找。浆果，你知道做果酱用？ 别，千万别，千万别那样做，那些浆果是含有剧毒的，女士。 哦，这我知道。别动，我不是说这些浆果。 长官， 他们开始动了。 我现在必须请你们离开了，请不要逼我动手。 好的，那好吧，孩子们，咱们走这边。 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谎？ 因为他们要找的东西和我们一样通途，不过我们的目的可能并不一样。 在躲什么？ 一只巨魔。 你不是巨魔吗？ 不是。 你确定你不是吗？ 回去以后要做什么呢？你是个巨魔，他们盖了高墙就是为了能挡住你。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待在这里。我知道这里不算大。 是不是永远都这样了？ 看情况，其他巨魔是不会告诉你的。不过有一个办法能把你变回去。 是真的吗？ 这是一种古老的魔法，很少有人会用。从理论上讲，我可以做到，但是以我现在的状态不行。我需要你先帮我做几件事。 说吧，都可以，告诉我，我一定做到。 这件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不能说出去。 没问题，你快说吧。 好吧，首先呢，我非常的想要喝点小酒，要能有巨魔蜂蜜酒就好了。 是那个巨魔，他总是缠着我。 你应该去找他。 希尔达， 你疯了吗？就是他把我变成这样的。 你或许现在还很难理解，但他的魔法真的是带有善意的，他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到你，而且他还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你。 可我不是他的孩子。 话是这么说， 希尔达， 在这里，那个巨魔就是你的妈妈，而你不应该把妈妈的爱视为理所当然。 我还是应该出去找他，我们真不应该回家来。 不，你需要休息，而且如果你自己被吃掉了也就完了。 你的女儿是个相当聪明又有办法的孩子，我相信他一定能处理好的。 他就不应该遭遇这种事啊！求你了，你能不能？哦，你这个小笨蛋，真是笨蛋！ 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嚷嚷的，我。 嘿嘿，没关系的好吗？我就在你身边。好了。 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女儿是个温柔的孩子，你已经看到这里的样子了，会变成石头，被挂上钟灵。这个地方现在实在不适合她，而且以后还会有大麻烦。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直接换个人类过来，你这是绑架。那是什么？像是一种声音，更像是一种感觉。我听不到，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它一直都在呼唤我们到城市里去。你有没有想过，既然我们这么不受欢迎，可又为什么会一直待在这些山林之间呢？ 我一直觉得原因很简单，在没有特洛尔堡之前就有你们了。我从没有想过你们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巨魔。 那种呼唤最近变得更强烈了，每晚都会让越来越多的巨魔走出山林，人类也发现了。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想向城市发起进攻。 其实你们不想是吧？ 当然不想，但这不是重点。有一些巨魔想使用蛮力，这是他们能回应呼唤唯一的方式。 可他们真的能成功吗？有高墙，还有那些钟灵。 或许不能。马上就要出太阳了，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有很多事呢。 我们要做什么？ 要教你怎么当一只巨魔。或许我们应该安装一个大网什么的，来挡住扔过来的东西，防止再发生类似的。 不，那样还不能引发足够的想象力。他们需要期待中的东西，而不是真能解决问题的。 可是长官，目前的情况…… 这是什么？ 那是一把枪，长官。他运用了巨魔破坏者光炮的技术，然后进行了一些简化。不过…… 好的。用这个就正合适。 可是长官，这枪只有一把，还没有经过测试，我都不知道它能不能用。 走吧，格尔达，人民在等着呢。 巨石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石块，而扔石头的行为完全无法与最新的高科技巨魔光枪媲美。这个宝贝可以把正常大小的巨魔变成一小堆没用的石头。 通途，如果希尔达真的变成那样，我们就得在他们之前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应该出发。 爸爸， 爸爸，快穿鞋。 爸爸，爸爸， 要不我留在家里看着他吧？反正我们只会拖累你，你一个人能走得更远些。 你确定行吗？ 有我和艾弗在，应该可以照顾他的。 可是，我和塞德里克要帮忙去寻找希尔达。 哦，这样啊。别告诉乔安娜，其实你比那个真正的孩子可好管多了。 爸爸，爸爸。 嘿，爸爸，五个字母表示毛贼的单词是什么？爸爸。爸爸， 干活太马虎，把这个记下来，副队长。我们这里马上需要一支新的祭灵队。 长官，请原谅我的莽撞，你也清楚这些钟灵的作用。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一种方式来稳住局势，而不是挑起争端？ 看见他了吗？这就是我们要对付的胆小鬼。他们宁愿变成石头，也不愿意面对我。其他的那些等太阳一出来就逃走消失了。 让我担心的是，他们仍旧在坚持，长官。 让我担心的是，他们不承认我们的胜利。如果他们……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只鸽子，长官。 塞德里克， 我们得到这座山里去。 长官， 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保证我们的优势。 可是从来没有人找到过进入巨魔世界的路。 那是没有我。如果我们能进去，格尔达副队长，我的名字就将被永远写入特罗尔堡的历史年鉴。走吧，我们得定个计划。 不要敲钟铃，不 求中灵，你们到底要支持谁呢？ 我们支持和平和有效的沟通， 也是错误报道和恐惧的敌人。 哦，真的吗？我们很想知道你们老师对此会怎么说。 他们的老师感觉十分骄傲，而且请你们马上离开。 不要敲钟铃，不要敲钟铃， 出什么事了？ 是我妈妈，她到奥尔伯格的紧急敲钟队报名当志愿者去了。 我猜她不允许你出来干这个，是吧？ 哦，我还是没法跟人对话，哼，还招虫子。 汤图， 哦，你抓住他了，谢了，伙计们。 他是谁？ 哦，你们能帮我把他弄回家吗？我在路上跟你们解释。 希尔达变成了巨魔？ 是的，好像不太妙。 哦，天啊， 现在问题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对了，你是个女巫，有没有什么咒语能把它变回来呢？ 一定会有的，走吧，去问问凯撒。 我的外套去哪儿了？ 身体交换，我想你要找的是这本书 啊。谢谢。 等等，谁的身体被交换了？ 希尔达，他被一个巨魔的孩子给换走了，我们得把他再换回来 啊。那恐怕就没有用了。 什么？为什么？ 巨魔的魔法就是起效方式不同，你无法用女巫的魔法来对付巨魔的咒语，他们根本就无法结合。 可是 更重要的是，女巫从来不喜欢介入巨魔的事情，这就像是约定俗成的事。委员会可以给你做出详细的解释。 但这次是和希尔达有关啊，你认识他的？ 我认识，所以我觉得他会找到办法自己回来的。 你真的不能帮忙吗？ 你睡得还好吗？ 和想象中的一样好。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去吃早饭。人类也会吃早饭，是不是？ 嚼我的叶子， 给你点喝的。 谢谢。我喜欢这东西。 这是什么？ 巨魔蜂蜜酒。 劲儿很大的，喝一小口就能让你这样的小家伙跑上好几天。 那个，可以的话，我想伸展一下我的腿，马上回来。 好的。 喝太多巨魔蜂蜜酒了。 酒到底谁弄来的？ 啊，可真是好酒啊！我现在感觉能把森林巨人的脚给拔下来。 那样做对吗？ 反正可以做。 啊，好吧，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对，接下来要把我变回去。接下来要做什么？ 哦，没时间聊天吗？不不不，你非常着急，谁不想马上就摆脱巨魔这种身份呢？ 很抱歉，我不是。 接下来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可怕的钟灵从我的门前挪走。 什么？这种事我怎么做得到？ 如果我知道，我就自己去弄了。 告诉我，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钟灵？显然有人不想让你离开这里。 就连你都让他们害怕，要在你鼻子上挂个钟灵。 你觉得他们会对我怎么做？ 嗯，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不，我会想到办法的。 是什么芝芝？你闻到什么了吗？那是巨魔，没看见他也在。不过你看，是洞穴，我就知道肯定在这附近。看来他们要回去了。 嘿，你等等，你给我马上站住！什么？不！快打开！快把它还给我！让我冷静一会儿好吗，芝芝？ 乔安娜。 哦。 好的，先不要慌。也许他们会对我们是很友好的呢。 你们好，我不想伤害你们，我是在找我的女儿。我觉得她可能是在……请不要，我不是。 抱歉，我刚才出去了。 出去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那个我…… 你什么也没耽误，我们发现有别的巨魔要来偷我们的食物，所以就走了。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们不应该是朋友吗？ 你是说所有人类都是朋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巨魔，他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好的、坏的、愚蠢的，想找到共同点太难了。 真可惜你们不能一起合作，你们需要一些法律或者首领什么的。 来吧，我带你去看点东西。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曾是一个巨魔的家，他称呼自己是山怪王。 山怪王？ 他是唯一一个想要用一种想法把我们所有的巨魔都统一在一起的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想法？ 率领一支巨魔大军入侵城市。 哦， 后来他怎么了？ 赞成这个想法，但也不是所有巨魔都同意，于是出现了争斗。最后，他在自己的目标实现之前就被打败了。从此，再没有巨魔敢称自己是国王或女王了。 也许你们不需要什么领袖。 好了，咒语上说我们需要有机物质，幸好我在希尔达落在这里的小木棍上找到了缠在上面的头发。可那个巨魔小孩…… 哦，我正好有这个， 太棒了。好了，这应该就行了。 好吧，希望能起作用。 我也是。嘎瓦尔西，嘎瓦尔西，嘎瓦尔西。 你要不要再查查脚柱？ 这地方真是不错。 你觉得不错？ 除了吃早餐和不让早餐被抢，我们每天都做什么？ 我想应该和人类一样吧，想做什么都行。 我们才不是想做什么都行，我们得去上学、工作，还有好多事。 你不想做那些事吗？ 不太想。 可能只有你是这样，而且这也让我觉得你或许会喜欢这里的。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喝水、吃饭、冥想、闲逛，彼此互相扔。 彼此互相扔？ 是的，像这样。 等等。 这就像个游戏。看，你已经开始找到窍门了。 这一堆堆的垃圾是怎么回事？ 我们收集的，这些都是被人类丢弃或是不需要的东西。 他要那个干什么？ 放在他的宝藏库里吧。 宝藏库？我听说过巨魔的宝藏库。 我猜你一定听说过，我带你去看看。你可能会觉得如今恐怕很难找到宝藏了。现在的巨魔喜欢精挑细选，收集更低调些的东西。 比如什么？ 汽车零件、 木桶、水桶，还有松果、 骨头。 你收集什么？ 软软的家居用品。 哇哦！这才像样子嘛。 可玩儿些。个瓦尔西， 我不想再念个瓦尔西了。 你看，是那个巨魔孩子， 而那个是希尔达。 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不应该。 我想这就是凯撒所说的不能结合吧。 是啊，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其他不用桶的办法。还有，我们看见他的样子好像还 挺开心的。 你玩得开心吗？ 开什么玩笑，有了这个巨魔的身体，我感觉自己可以跑上100公里，这可以举起一整座山。这里有这么大的地方，没有道路、汽车、栅栏和高墙，我居然都忘了。 比赛爬到山顶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比我从卧室窗户看到的景色更好。 Huh? 问个奇怪的问题，我有一个巨魔爸爸吗？ 没有，怎么了？ 没什么。 巨魔的出生和你们不太一样。 你是说你没有妈妈吗？ 曾经是有一只巨魔，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但是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我的女儿来到我身边，但我们全都是这个地球上石头的孩子。 你已经开始想她了，是不是？你的女儿。你有宝藏库吗？你肯定也收集东西。 我不需要什么来感到满足，但我的确有这些。我知道这不算太多。 我觉得他棒极了。 好吧，现在都归你了。 我今天玩得非常开心，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错的吗？或许这里对你的女儿来说不够完美，但你让一切都那么适合她。在高墙的另一边，绝对没有对她更好的东西。这里是一个家，她的家，而且她应该和你在一起。 嗯，或许我真的是错了。 那就快改啊，把我们换回来，我知道你可以的。 我不可以，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办法。今天大家都累了，我们快睡觉吧。 你跟我说实话了吗？你这么说只是为了能留住我吧？ 对不起。 你睡着了吗？ 没有。昨晚你听到巨魔的吼叫声了吗？他们好像在嘲笑我。 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你差点就被吃掉了。 我知道，今天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必须把他救回来。我觉得咱们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们知道希尔达的事了，我们想来帮忙。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停一下车。 爸爸， 等等，这不是我家吗？ 你要干什么？ 你们想帮忙，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你们是希尔达最好的朋友，但我不能让你们这些孩子去冒险，对不起。 嘿，等一下。 这我可没想到。 队长， 有什么好消息吗？警官，有新线索？ 有人要见你，长官，说是要紧的事。 你是说 变成了一只巨魔？ 我知道，听上去很荒谬。 什么都不会再让我惊讶了。你觉得我们能怎么帮你？ 你有安全巡逻队是不是？外面实在太危险了，但是你们有这个就不用怕了。 你想让我们武装护送你？ 为了我的安全。 这要求有点难度，而且你知道你可以提交一份报告，可问题是我不能就这么 护送。我就告诉你怎么可以进山。 我个人来护送你，专程护送。 明白了吗？ 是的，长官。 好， 听明白了，长官。 希望你能办好。 你就交给我吧，长官。再见。阿尔伯格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让我临时指挥安全巡逻队。 所以你不能帮我们了。 很抱歉，孩子们，我突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真是太荒谬了，我们要找的人要么不能帮忙，要么不愿帮忙，要么不让我们帮忙， 真是讨厌的大人。 今天早上你听新闻了吗？好多人看到城门外面堆了大量的巨魔岩石，车根本就没法开过去。 我跟你说，肯定会有一场大战什么的，记住我的话。 哇，真不知道还能去找谁了。 希尔达会怎么做呢？ 他可能会去问一只巨魔。 戴维，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和巨魔谈谈。 可是弗里达，巨魔不会说话。 我知道，可也许他们不需要说话。还记得北海巨妖吗？ 变成小岛长着巨大触手的怪物，记得。怎么可能忘了他呢？ 我可以进入他的思想，然后可以跟他对话，思想对思想。如果我也能跟巨魔这样对话， 那他或许就能帮我们找到希尔达。 不过现在有宵禁规定，要出去很难。 我妈妈，她今晚要到一座城门去值班敲钟。 你可以引开她的注意。 我可以，但那就是说你得自己出去了。 我觉得咱们已经没得选了。 我要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一件很特别的东西给我拿过来，它就放在山怪王的家里。他的宝藏库隐藏得很好，但我会告诉你怎么能找到。 叫希尔达。走吧，小球。咱们离开这里。哦，幸好这里已经被遗弃了。如果那个山怪王还在这里，想要把它拿走，肯定就要难得多。 几个小时后就会醒来，但会头痛欲裂。 啊，就是这里了。 是，可洞穴在哪儿呢？我要提醒你，我亲自走了这么远来到这儿。如果最后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就是进去的路，现在帮我去找女儿吧。 爸爸， 等一下， 妈妈， 巨魔，最后你这怪物。 真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弄丢了我的啊，我真是太抱歉了。 妈妈，没事的，我们找到了彼此，这就足够了。芝芝、通通、爱福，你们都来了。 是啊， 是的， 还有你，很高兴再见到你。我猜你一直在照顾我妈妈是吧？ 爸， 希尔达，瞧瞧你啊，你是 哦， 爸。是这么强壮， 我知道。快上来，爸爸，没时间耽误了。 我们要去哪里？ 去把一切都变回来。 好像其他塔上都没有人。 要仔细盯着，千万别睡着了，也就这么多事情了。那是谁？ 是我儿子。 我拿到了，我拿到那东西了，快把我变回去吧，特兰德尔。特兰德尔， 好奇怪，他以前一直在这儿的。 希尔达，你给我退后。 不要，妈妈没事的。 我刚找到我的女儿，我不会再让你把她给带走了。那些钟灵，他们都……希尔达，你都看了些什么？ 爸爸， 再敢靠近这孩子一步，你这怪物，我就把你变成碎石头。 阿尔伯格，他在这里做什么？ 又有一只。 你快把枪放下，那是我的女儿。 什么？你确定吗？或许他曾经是，可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现在没有变成一只嗜血的怪物呢？还准备随时扑向我们。 我告诉你把枪放下，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还要让我放弃防御？我的天哪，他们一定对你动用了巨魔的魔法。 枪就交给我吧。 警告你啊！我警告你！ 妈妈，嗨， 希尔达，你已经 是我又变回来了。不过我身上没穿衣服。 哦，好的，也许爸爸现在不用穿衣服了。 爸爸！ 哦， 不，通途是不是一直都办事很牢靠呢？我带了备用衣服。 你怎么会知道的？ 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妈妈身边，一定就能让咒语回到原点。 可以立即让这份交换合同失去原有的法律效力。 如果这样就能解除咒语，那么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我根本不需要这个奇怪的球。嗯，他刚才还在这儿。 什么球？原来挂在这里的钟灵呢？ 我摘下来了。特兰德尔说我要能做到就把我变回来。 那些钟灵一直挂在这里那么长时间是有原因的，这个洞穴就是个监狱。这是用来关山怪王的监狱。 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 嘿，我的球在这儿呢。 终于成功了。希尔达，看来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这个骗子，你居然骗我。 他是 如此巨大， 他直接往特洛尔堡去了。 我们必须阻止他。 可以的话，我想试着这样做。 哦，我和你一样紧张。你知道，好多人都认为你们会组成军队进攻特洛尔堡。啊！ 什么？ 他要准备进攻城市了。 要进攻城市？ 什么？ 哼，真不知道你们都在担心什么。他们个头很大，这点我承认，不过一旦钟灵敲响，他们就都会转身逃跑的。 大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可如果你一直不告诉我，我就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做志愿者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可是你都……啊！出什么事了？ 不能让你这么做，兄弟。那么你觉得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兄弟？我们都清楚这里的情况，所以我才会把你的眼睛拿走。我不会跟你打的，兄弟。 是吧，大卫？ 我没事。 大家站好位置，全都瞄准那扇城门。 谁说的？那堵墙已经保护了特洛尔堡的居民数百年之久。 瞄准那扇城门， 请记住我说的话。 就你别说， 他还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天哪！ 我们要开枪吗？ 不，什么都不要做。 有一只巨魔走出来了。 能看着不管， 希尔达，等等， 这都是我的错，我能跟他们谈谈，求你了，让我试试吧。 去吧。 站住，希尔达。 妈妈，我必须去。 请别再往里走了，我知道看起来你们可能会赢，但还会出来更多的人类，你们会一直打下去，这样会两败俱伤。求你们。 我出来想找一只巨魔做思想连接，好找到你。不过，你看，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而且我感觉以前经历过这些，除了一件事，那曾经是我。弗里达，你在做思想连接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了吗？ 有点不清楚，不过我的确看到和他们的妈妈有关。 那就对了，一直呼唤他们到城里去的就是母亲的爱。不，那就是他想要的。 再靠近一步，我们可就要开枪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不过感觉不太妙。 哎，阿尔伯格跑哪儿去了？ 见到你真的非常高兴，那件武器准备好开火吧。 是的，长官。 目标已经瞄准，光炮准备就绪， 现在开火。 说什么都行，就是别对他射击。 你看不见吗，孩子？那个怪物就要踏平整个城市了。 我知道听上去很疯狂，但我觉得在特罗尔堡下面有一只超大的巨魔，比那只要大好几百倍。因为他在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所以他来到这儿是为了激怒你。只要你反击，只要你伤害了他们，他就不会再躺着了，他会起来保护他们，他就会直接坐起来，然后把整个城市都毁掉。 请随意射击，副队长。 不，你让我来负责，埃里克，而我是不会遵守这条命令的。 那你就被撤职了，让开。 不啊！ 救你了！不要！ 谢谢你救我们。 大家准备好，现在要保卫你们的城市了。 求你了，让我来跟他们说，我们能阻止这一切。 我觉得谈话并不能阻止这一切，这是战争。 不一定非要打仗的。 听够了你的废话了，去找你妈妈吧，别碍我的事。巨魔过来了， 准备开火！ 不要开火， 长官。我们该怎么做？ 不做，什么也不做。进去就行。 西山给他的孩子们当作家，他就躺在他们中间，身边都是他爱的孩子们。有一次他睡了很长时间，醒来后却发现出现了一个村子，不过他不想打扰这些村民，于是他决定等他们自己离开。但这个村子越来越大，一开始还没什么，他的孩子依旧离他很近，可以和他们讲话，然而人类却把他们赶得离他越来越远，后来还盖起了高墙。 什么能阻止他坐起来， 但是他没有，他就躺着不动，远离自己的孩子，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生活。 你感觉到了吗？ 直接把巨魔的语言翻译出来，不过他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或许不记得我，但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要照顾好彼此，要坚强，要善良，要记住，我永远不会走远。伯格获得了一块奖章，奖励丝毫未曾动摇的勇气与敏锐的外交本能，阻止了一场毁灭性的巨魔大战。就在这场颁奖仪式上，他宣布立刻辞去公务员的职务。格尔达·古斯塔夫副队长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宣布一年一度的巨魔之夜。每年这时，城门都会被打开，钟铃不能敲响，山林里的居民们可以安静地走进特洛尔堡。一切还不完美，许多人还是会害怕巨魔，也会害怕我们，但这是个开始。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真正地做到比肩而临。不过即便不在这一晚，有时也能在特洛尔堡见到一只巨魔。 爸爸 过一段时间，我也会到山里来。 哇！爸爸爸， 把自己变成巨魔。